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311集。他是高考状元，俊爷来找冉姐。程清宇之前一直在特训，刚回国没有多久，自家父母也跟自己打过招呼，以至于还没见到秦冉，程清宇对这个女生就没有什么好印象。每个来京大的人都一样，怎么就她还没有来就要被特殊对待呢？特殊对待是吧，她就喜欢特殊对待手底下的人。操场内圈标准一般都是400米一圈，两圈800米对这群学生来说不是特别要命，但也会小小的吃一顿苦头。程清宇的话刚说完，自动化系的一群男生想要说两名女生是不是可以不参与跑步的话咽了下去。他们也都知道这个教官不太好惹，跑道上也有其他班级的人在跑，一般众多人一开始还聚集在一起，但越到后面差距就越来越大。秦闪一直跟在南慧瑶身边跑，南慧瑶最开始还自信满满的，跑得很快，还能跟秦闪聊天。 那个长得最帅的就是我们的临时班长楚恒，辅导员昨天在群里说的。哎，对了，你还没加班级群吧？ 南慧瑶说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些喘了。 他身边那个是邢开， 他身侧的秦闪十分淡定。你还是别说话了。南慧瑶现在说话已经感觉到吃力了，立马闭嘴，张着嘴巴吸气，脚步也开始慢下来。他一看就是平常没有经过锻炼的，这一下就是两圈，根本就受不了。跑到最后脸色都是白的，几乎都在走了。秦闪几乎是跟着他的步伐跑的。两人落在整个班级最后面，有好几个男生跟南慧瑶也差不了多少。一行人拖到最后面，程清宇一直站在一班训练地点看着，秦闪跟南慧瑶落在最后面，他淡淡地收回目光。只是大学生的普通训练比不得特训，程清宇对他们跑两圈用了几分钟不是特别关注，只是落后的这几个人身体素质太差了。 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累？ 南慧瑶坐在一班的训练地点，渐渐地缓过来。 谢谢你陪我跑完。 秦闪坐在他身边，脸不红气不喘的。我在家一直有晨跑的习惯。 哦，难怪。 南慧瑶接受了这个说法。不远处邢开拿了两瓶水过来递给两个女生。南慧瑶恢复了一点力气，拧开瓶盖喝了一口。 谢谢你啦。 那有什么。 邢开蹲下来取下迷彩帽，笑眯眯地看向秦闪介绍自己。 哎，同学，我是邢开，本地人。 秦闪头顶还有太阳，耳边充斥着喊口令的声音。秦闪有些不太耐烦了，不过还是礼貌地从兜里摸出黑色轻薄的手机，跟邢开交换了企鹅号。之前他的双手一直很拽地抄着兜，这会儿能够看清拿着手机的手，愈发显得冷白纤长，骨节分明，阳光的映照下反射着冷光。邢开拿到了联系方式，也不打扰两个女生，把秦冉拉进了一班的群里，还艾特秦冉给班级的人隆重地介绍了他。一瞬间加秦冉好友的人就变成了十几个， 好冷漠，跟南慧瑶简直不是一个路子的。 邢开走到楚恒身边，压低声音：“ 秦朝的秦，荏苒的苒。奇怪，我感觉这名字有点眼熟。” 教官念名字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了秦冉的名字。他们知道秦冉，但并不知道是哪个冉。现在邢开一问，才搞清楚名字。 眼熟。 楚恒听完，朝秦冉那边看了看，若有所思的。 能不眼熟吗？国家卷高考状元，忘了。 747分的妖孽成绩，当初在网上掀起了巨大风浪，大多数人还找不到秦冉的信息。又两个月过去，这些高考生大部分都忘记了考747的名字，只记得有个妖孽考到了747分。这会儿听楚恒一提醒，邢开猛然想起来之前还跟班级的人热烈讨论过的妖孽。 我靠，是他！ 京大也不全部都是天才。邢开是本地人，分数线要比其他省市低，603就考到了京大。当然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这个分数必定是自动化班垫底的存在。747的分数当时还让他念叨了好几天，谁知道这个人最后竟然跟自己一个班。五分钟休整时间一过，程清宇就拿着口哨吹了一声短哨。他站在人群最前面，站得笔直，穿着海蓝色的迷彩服，头顶的帽子被拿下，露出板寸头。板寸头挺考验一个人的五官，很显然程清宇的五官十分能打。放在英语系、政治系这些女生多的系，程清宇一定十分受欢迎。自动化一班一群男生，唯有的两个女生，秦冉见过比程清宇长得好看的不在少数。只有一个南慧瑶，她有一堆小鲜肉男朋友、老公，手机屏保隔一个星期换一张，眼下正是娱乐圈的盛世美颜秦修晨。 咱们教官好帅，你有没有发现？ 南慧瑶压低声音跟秦冉小声八卦。就还行。秦冉低头站直了身体，面不改色地开口。南慧瑶看他一眼，最后叹息道： 哎，你难道没有看到隔壁系的女生目光都恨不得粘在咱们教官身上吗？哎呀，行吧，你长得好看，你说什么都对。 程清宇虽然是真人版的，但身侧的秦冉过分冷酷，几乎不跟自己一起八卦。南慧瑶就憋着，等回到宿舍再跟其他人讨论。 第一排第二个女生，你没吃饭吗？第一排第二个女生，站直。第一排第二个女生，出列。第一排第二个女生。 一天的训练都是站军姿跟踢正步，秦冉没有受过这么正统的训练，他就只会打架，往死里打的那种。但让他站在原地重复一件事，这在以前就是天方夜谭。高一也有一次，不过那时候宁海镇的管理不严，很松，教官们也都随意，秦冉逃课逃了一个星期才去报名。眼下秦冉固然不耐烦，但他的动作都极其标准，他能够感觉到程清宇似乎在针对他，尤其是似乎对他很不满。因为他就是第一排第二个女生，南慧瑶是第一排第一个。一天训练下来，一班的人都感觉到了，一群男生围过来询问，还有人让他去找辅导员开个单子请假。晚上9点结束一天的军训，南慧瑶坐到自己的电脑椅上，想起来这件事也看向秦冉。 你是不是得罪程教官了？ 杨怡也刚回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闻言忽然开口：“ 是不是想吸引你的注意？” 南慧瑶也坐直：“ 对，没错，有这个可能。” 一行人正说着，外面冷佩珊也拿了钥匙开门进来。她没有穿迷彩服，穿着一身便服，手里还拎着一个包包，长发披在脑后，画着精致的妆容。看到寝室的三个人，她把包包放到自己的桌子上：“ 你们军训回来了？” 随着她进来，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弥漫开来。很显然就没有去参加军训。南慧瑶一愣：“ 刚回来，你没去军训？” 明明早上一起穿迷彩服出去的。 啊，太阳太大了，我打了个电话给外公。 冷佩珊淡淡一笑，仿佛一点也不在意，伸手开柜门拿衣服跟毛巾。 我外公呢，跟计算机学院那边说了一声，就不用继续军训了。 说完他就拿好衣服去浴室洗澡。他进去之后，南慧瑶等人才反应过来，压低声音：“ 竟然还有这样的操作。冷佩珊家里不简单，应该是京城本地有权势的豪门。我来的时候学长有跟我说过，学校里遇到这几个姓氏的人最好不要惹。” 我接电话。秦冉没有往下听，只是不紧不慢地朝他们扬扬手机，走到阳台。亭兰公寓，程老爷子坐在沙发上：“ 今天太阳这么大，不知道冉冉训练习不习惯，我让程青雨特别关照他。” 说到这儿，程老爷子看向程俊，挺嫌弃地说道：“ 你为什么让他去军训？磕了伤了怎么办？” 一边把水递给老爷子的程木抖了抖。程俊随意地拿起手机，挺漫不经心地按着手机，嗤笑道：“ 他习惯得很，我上楼了。” 他把手机一握，直接离开，别的也不多说。程老爷子收回目光，看向程木：“ 得看什么看？” 程木又抖了抖。亭兰公寓距离京大不远，开车十分钟能到。这个点人也不是特别多。女生寝室，冷佩珊洗完澡出来，宿舍正好有人敲门，是一个穿着 T 恤的干练女生。“ 陈学姐。” 冷佩珊似乎是认识这个人，立马开口。她对这个陈学姐挺尊敬的。“ 你是来？” 陈学姐不认识她，只是朝她点点头，然后目光越过众人，最后停在刚从走廊进来的秦冉身上。“ 秦冉是吗？楼下有人找你。”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